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希望我们的节目对您的海外置业、海外生活提供一份切实有用的帮助。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我爱我家海外的美国置业专家史浩先生，欢迎史浩先生。 大家好。 您是我们老朋友了，一直在我们节目讲有关于美国特别是波士顿的一些情况了啊。您给我们大概介绍了波士顿的一些城市概况，以及波士顿房地产和教育资源的一些关系啊。我们知道现在波士顿它是美国的教育中心，有很多人才在那边汇聚，产业也比较多元，所以导致呢它的房子是很有抗跌性的，而且最近几年呢房价也是在稳步上涨的。那么其实很多人想要去了解波士顿，还是想去实地看一下啊，从国内出发坐个飞机到波士顿去看一看，所以就想先请问一下史浩，像从北京、上海啊这些国内一线城市坐飞机到美国波士顿，有没有直飞的航班现在？ 我们很幸运啊，这前两年北京和上海都开通了直飞航班，能够直飞波士顿。北京每天都有一班，上海每隔一天都有一班。都是直飞的，不需要转机。 大概坐多久能够到那边呢？ 大概是12-3个小时就 OK 了。 还是很快的哈， 还是很快的，很快的。因为它基本上去美国东北部，我们都不走太平洋，都走北边的北冰洋，所以绕过去。其实我们坐飞机到洛杉矶的话，你好多客户人以为觉得到洛杉矶会更近，因为在西边嘛，挨中国近。飞过去差不多11-12个小时。但是其实我们是从上面飞的，是从北冰洋飞的，飞过去差不多也12-13个小时，其实是距离是差不多的。纽约的话我飞过，就是12个小时就到了。11个多小时，不到12小时，跟洛杉矶一样。 您是经常去美国，而且自己也在美国居住了很长时间哈。 对， 您自己在波士顿住过吗？ 我去波士顿差不多就5-6次了。最长的一次在波士顿住过一个月，暑假的时间。 您是常客呀，经常去哈。 我在波士顿有朋友， 高兴了就去一趟。 其实我个人真的很喜欢波士顿这个城市。 是。那现在波士顿的交通状况，我们知道从中国到美国飞过去的话也就是12个小时，每天都有航班能够直达的从上海和北京都有直飞的航班。那到了波士顿以后，大家就关心那边的生活状况好不好，那边的公交啊、餐饮啊是怎么一个情况？ 波士顿的确有我们中国，有美国第三大的中国城，在北美排名第四。前几名的话就是纽约、旧金山、温哥华，其实温哥华跟波士顿其实差不多了，大小，但是温哥华就是华人要当然要比波士顿会多一些。在波士顿的话呢，中国城是真的是很漂亮，我去过。 什么样子的？给我们描述一下。 它这个地方有点像台湾加香港的地方，这个感觉哈，就是繁体字，老招牌，街道挺干净的。我个人感觉有点像台湾加香港的感觉。餐厅很好吃，好多餐厅比我们中国的餐厅都好吃。当然我说的这个中国也是包括台湾和香港的，比台湾香港的餐厅都好吃，好多好多餐厅。因为它的好多厨师的话呢，也是来自全国各地。香港的、台湾的、湖南的、北京的、上海的，哪里厨师都有。在波士顿最著名就是龙虾，20多美金能让你吃得很饱，很大的一只龙虾，很便宜，在中国很贵啊，在波士顿很便宜。波士顿这个中国城呢，交通也很方便， 它有一些地铁站就是中国城，中国城在波士顿最中心的地方，最市中心的地方，交通发达，华人也都挺友好的。当然有会个别有可能会遇到个别的情况啊，我遇到过一次，当时也是很简单的问题了，知道我自己不是很注重当地的一个情况，被人提醒了一下，但是很友好的。 什么问题？ 比如说我当时和我父母一次在波士顿餐厅吃饭，我去个洗手间，我父母买单，小费给的少了。 哦，还要给小费？ 小费给少了。别人就提醒我父母了，我当时出去很尴尬。 一般那边小费给的标准是多少？ 一般就是午餐的话15%就 OK 了。15%到18%，你晚餐的话给个18%、20%，20%就还比较满意了。 明白。虽然是在美国的中国城，但是也是在美国， 也要给小费的， 入乡得随俗啊。 对对对，要给小费。当时我很尴尬，我父母不是太懂。 那你到了中国城，都忘记自己是在美国了，就按照中国那一套来了。 他们忘，我当时在卫生间，我没有忘。我父母他不是很了解，小费给少了，他还以为给的很不错了呢。我说是有比例的。 就是按照比例来计算的啊，10%到15%。 对，我们当然要入乡随俗嘛。对。 好，这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一个建议啊。在波士顿呢，有大约几十万的华人在当地生活啊，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去波士顿呢，也不会感到特别寂寞。就哪怕你不会说英语，你找到华人的老乡，也能够自如的交流啊。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些适合华人居住的区域啊和生活方式的。而且我还知道波士顿有很多华人社团，是不是？ 没错，波士顿大部分地区生活的华人应该有几十万了，因为好多年前统计就有20多万，现在肯定不止了，应该有几十万人。刚才您提到这个社团啊，波士顿因为大学众多啊，有好多中国的 学生社团， 对，学生社团，包括一些华人其他的社团，包括甚至有一些宗教社团都有啊，在波士顿很多。你在波士顿生活。虽然不像洛杉矶那么热闹，都是华人，但是华人数量也是很多，不会感到寂寞。 大概华人在你印象中占比是多少？ 具体比例我不太好说，但是有几十万人。这几十万人的话，均匀的分布在波士顿，有个别区，像我之前说过的莱克星顿，有将近占20%的亚裔，但是大多数都是华人。这些地方生活，你去餐厅啊、超市啊、商场去逛，基本上都会碰到华人或者亚裔。好多会讲中文，都可以为你提供简单的帮助。 是， 当然 老乡见老乡， 对， 帮助哈。 怎么说呢？在美国，我反而觉得好多中国人互相见面会更友好。因为毕竟是老乡嘛。 对，你在国内天天见的是中国老乡，就没什么稀奇的。但是到了美国，异国他乡能够见到跟你肤色相同、跟你长得相似的老乡，那会倍感亲切。 那真的很亲切， 是 亲切，很亲切。我在其实北京的人在美国挺多的啊，但是遇见了真的很亲切，很亲切。 是， 刚才您说到这个生活方面，如果这个中国人不会讲英文，在中国城生活，肯定没有任何影响， 都是中国人嘛。 对， 你说中文别人也听得懂。 对，但是你在郊区的话，还是以英文为主了，多少会受一点影响。 是， 但是经常会碰到华人，你去简单的帮助和很及时的也可以能提供。 是，有很多华人的社团，如果大家初到波士顿想找到组织的话，其实可以参与这一些华人社团，抱团取暖。 没问题，这很简 单，老乡之间可以相互帮助哈，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在美国开始生活的一种方式。 没错没错。 在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海外有个家。 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我爱我家海外的美国置业专家史浩先生。那么在节目上半段呢，史浩给我们介绍了有关于波士顿的一些居住生活情况啊。我们了解到在波士顿呢，其实分布了很多几十万的华人的人口啊，所以其实你有很多机会能够见到华人老乡的哈、啊、而且波士顿有好吃好玩的，也适合很多朋友去居住啊，去体验生活。那么要体验生活呢，就不得不考虑住的问题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问一问史浩，在波士顿如果想要住的话， 到底是租房合适呢还是买房子合适，然后如果要买房子应该买什么样的房子。 就我个人观点来看啊，只要你经济条件允许，买房我觉得在美国会更划算一些。那因为美国的租金呢是比较高的，美国的租售比应该能够达到，像波士顿这种城市能够达到3%多，甚至达到4%。 波士顿能达到3%到4%啊， 对， 这是租金的一个回报。 所以租金很贵，所以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你贷款买房要比租房更划算。 而且这是你自己的一个不动产，你就可以自己决定租多久就租多久。 对啊， 如果你租房的话，就是寄人篱下嘛，你感觉就是今天能住不一定明天就能住啊，这个合约到期了，你下个合约能不能续上也会担心哈，而且房租也会涨价，而且你也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配家具来装修房子，所以其实买房有买房的好处啊。 没错，因为我刚才说了嘛，租金收入很高，你买了房你再租出去你是划算的，对吧？因为在租金市场，这个租金很回报高的市场，那你当然更适合买房了，租房就没有那么划算。但是你考虑到你买什么房的话呢，也是要结合自己的个人需求。你如果打算自住的话，你要看你打算是住在公寓还是独栋，因为波士顿的话有很多公寓选择也是很不错的。如果你是单身或者说夫妻白领上班，你希望离市区近一点，你可以选择公寓啊。公寓的话配套很齐全，不需要费很多心思去打理你的院子啊，你的装修啊，或者说你的一些房子的维修啊，这些不必要的麻烦都节省了。 公寓的地段往往都是在市中心比较好的位置，比城乡结合部的别墅地段要好，所以更加适合通勤出行哈。而且公寓如果选择在这个公交系统旁边的话，其实上班是很方便的，但是面积小一些哈，面积肯定没有别墅那么大。 肯定，但是也有大的公寓了，但是会更贵一些嘛。住公寓的需求就是上班方便，通勤方便，像您说的，而且是在市中心，更适合于一些一个孩子或者没有孩子或者单身的家庭，这样更适合投资公寓。 是， 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就是公寓好多人不愿意买，是因为觉得它升值潜力有限， 面积小嘛。同样每平米涨10000块钱， 对， 你公寓只有50平米，但如果你别墅有200平米，那感觉还是面积小的不合适吧。 对 对, 对， 我们传统都是这么理解的。 对， 但是呢波士顿的公寓还又不一样。 波士顿的公寓怎么不一样呢？ 打一比方啊，波士顿的公寓就以我身边的例子来举吧。我的应该是我直接说的就是我的亲人，当时波士顿开发了一个叫千禧的公寓，差不多是2013年的时候吧，他当时贷款应该是90万美金左右购买了一套房子，在2017年，这个房价能够130多万美金出手，它的升值这么算一下也不低啊，它的回报率也挺高的，而且这个是当时是波士顿市中心应该是最好的公寓之一了，租金回报很高。其实也不是特高，就是每个月他租能租4000多美金，其实还好，其实还好。 因为我们看一个房产投资，它的回报是分为两部分的，一方面呢是看它的租金回报，您刚才提到了3%到4%，这是一个租金的回报，是对你现金流的一个补充。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房价的增值，资产增值也是一个回报，所以两者加在一块儿才是你这个房子回报的一个总和哈。 没错。 所以刚才您提到了，像波士顿的公寓，租金回报率还是比较好的，同时呢，它的这个升值也是有一些潜力的。您刚才提到了，您的一个朋友买了一个房子，90万买的，140万卖的，几年的时间，这个涨了50%。 对 啊，这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涨幅。 对， 您觉得这个涨幅背后是一个怎样的市场现象？什么原因导致它能够在几年的时间内啊，这个总价能够涨50%？ 没问题，它应该是130多万卖的。它之所以能涨这么多，它跟这城市特点有关系啊。像美国这几个城市吧，先说出来，纽约、旧金山、波士顿这些城市，这些城市的话呢，都是公共系统很发达，有地铁、小火车。像旧金山有轨道交通，有电车，像这些城市它是有真真正正的市中心的，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城市，来比方像北京上海深圳这种，就是市区很发达，有自己的地铁，有自己的室内交通，所以说它的公寓 它波士顿的公寓和洛杉矶的公寓还不一样，和美国其他中小城市公寓还不一样，它有点像北京的公寓，所以北京的公寓它就很值钱啊。 我理解您的意思了，比如说北京的公寓，如果一套房子就是挨着地铁口，我们知道北京的地铁系统是非常的发达的， 对， 等于是你只要出了这公寓，整个北京地铁系统二十几条地铁线都是为你所开通的。 那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整就是你享用到整个公交系统了。 对，为什么说美国公寓其他地方它就不是那么的升值潜力不是那么大呢？因为公寓的话呢，好多公寓它是属于那种 condo 啊，不是那么好。好多高级公寓的话呢，它其实升值潜力也是挺大的。像比如说美国的小地方的公寓的话呢，它离市中心也比较远，而且别的地方美国其他城市的市中心呢都是比较差的区，治安不大好，而且晚上黑人比较多，所以好多人不愿意住在那个周边啊，所以它这些地方的公寓价值就没有那么高。但是波士顿、旧金山、纽约这种地方，它就是属于繁华大都市，它的市中心的公寓啊就是在市中心，那就是很繁华，治安也还不错啊，所以的话这些地方的公寓值得投资，因为它的增值潜力也是有的，租金回报也还不错，所以这两方面综合起来都不错。 好，我们分析了很多有关于波士顿公寓的租金收益和房价资产增值的一个情况啊。那其实我们在计算一个房产的回报率的时候，不光是要看这个毛收益，还得算一下净收益，你还得计算一下房产的持有成本。我能够想到的一些持有成本，比方说有物业费啊、房产税啊，然后你房子要出租的话，这个托管的中介公司他可能也收取一些服务费啊，这些费用其实我们也可以再做一个分析啊，然后来综合看看它持有成本到底多少，以此来看看最终的一个净收益是多少。 持有成本的话，我这里想详细为大家说一下哈。首先我要说的是房地产税。 房产税， 对，这个美国都要交房地产税的，这个是呢地方针对房地产征收的啊，郡税啊、市税、学区税的总称啊。美国地产税税率各个州它是不一样的啊，它也就是说美国的税率是不同的，一般实际所交纳的税额在1%到3%，在这之间。我之前上期讲过的啊，之前讲过，尔湾的房产税基准基本上1%左右，但是它有一个新房税，有将近0.2%到0.7%不等，所以加起来也不到2%。但德州的税呢话就比较高，将近3%。啊，但是我们今天说的是在波士顿，波士顿的房产税一般来说，我上期讲的几个好的学区，房产税一般在1.2%到1.5%之间，就不是特别的高。除了房产税之外，但是房产税其实是占你房子支出的维护的一个大头，这是最费钱的一个地方。其次，我要说的打算说的是房屋保险，房屋保险作用是很大的，在房屋受到火灾、洪水、雷击等各种意外事故而导致受损的情况下，如果房屋买了保险，房主买了保险，能够得到相应的补偿。 这个是强制的吗？ 一定，在美国一定要买，不买的话，其实它有一个，有的险是不需要强制买，但是有的很多保险险种需要强制买的。 像房产这个险是一定要买，还是说我可以选择？ 像火灾这些不是强制买的，好多地方不是强制买的， 我可以买。 对 对 也可以不买。 对 对 但是您作为专家是推荐买的。 要买要买。而且在它在美国有一个叫像 Umbrella， 就是伞险，我简称它伞险。这个的话呢就会对你房屋有更好的保护，尤其是你打算把房屋出租给别人的时候。比如说租客在你的房屋发生了一些意外，有可能都会涉及到您的责任。这时候你买一个很全面的伞险的话啊，对你的房屋、对你自己、包括你的租客都是一个全方位的保护，这样你把房屋出租起来你会更放心更安心啊，不会突然有一天一个意外发生啊，你房租还不够你赔人的钱呢，那得不偿失了啊。但是不同州也不一样啊，比如在加州就地震啊多一些，它有可能一些地震险的保费会相对高一些哈。其他地方没有地震，不在地震区的话，这方面保险就很便宜啊，这一些例外发生啊。一般都是房屋保险不会太贵，每个月几百美金最多了。一般如果保额是20万美金的保费的话，每年几百美金也够了哈。 您刚才说每个月几百美金，我觉得还是挺高的。 你的保额不一样，如果你只保20万的话，每个月不到一百美金，几十美金的都可以。 明白明白。 如果只是活险这种的， 就不同的产品它定价是不一样的。 对对，你如果要买散险的话，会贵一些。 明白，所以还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哈。 对对对， 嗯。 其次就是小区的物业费啊，物业费在美国，房子一般都统一收。费用的话用来支付维护小区的公共设施哈，比如说路灯啊、草坪，每个月大概是在80到500美金不等，根据小区的情况。物业费一般单元房的话就是比如说像公寓的话会贵一些，比如高档公寓有可能每月达到1000美金都有可能。 嗯， 一般的话每月就几百美金，300到500美金都是 OK 的啊，叫公寓要比别墅有可能要别墅小区要贵一些啊，因为它共享的健身房啊。游泳池维护会高一些。 嗯，好，那我们刚才了解了一些波士顿房产的持有成本、维护成本啊，其实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 对， 但实际总的来看的话，并不高哈。所以说，大家在计算收益的时候，要把这一部分算进去，才能够得出最后的一个净收益啊。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还想问一下石浩，就是很多人考虑到美国买房子啊，像在波士顿买的话，应该买一手房、新房还是二手房啊？就说现在有没有可选的新房，还是说新房都没了，只能买二手房了？ 嗯，这个要看客人的自己的情况哈。一般在我上期讲的几大学区里面。你买新房差不多180万美金能买一个很好的独立别墅独栋，二手房差不多在100万美金以上能买一个不错的，而且还是学区房都不错。但是美国主要是以二手房为主，因为美国像尤其这种大城市，它的开发时间比较早，好多都是50、60年代都已经房子都已经建起来了，二手房为主。所以的话，我想提醒大家，就选二手房的时候有注意的几点哈。新房都还好说，新房材料比较先进，设计比较先进，居住起来更方便。但是旧房的话，二手房你经过自己的改造也是很不错的。二手房几点提供一下参考吧。选正规的中介，这是第一，因为美国看房就需要有经纪人。其次，看房要分不同段的时间啊。 看房要分不同的时间。 对，打一比方。尤其是看一些独立屋，你分比如说白天去看看采光啊，晚上去看看是不是周围环境是不是安静，会不会影响您休息。比如说下雨天下雪天啊，看看比如说下雨是不是房屋有哪里漏水啊，下雪天看看是不是周边的这个社区服务是不是够好啊。这个综合来考虑。 对，我之前遇到一个朋友，他看房就挑下雨天看。我说你下雨天那么辛苦出去淋雨啊？他说不是的，他就为了看这房子漏不漏雨，因为他买的是顶层的那个房子。对， 值得看值得看，你买房子是大事嘛，不怕稍微辛苦一点， 多看几趟啊。 对，这也是我建议的啊， 对您自己的房子负责任啊。 对，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这个房子的话是有贷款的话，你给房子房款定金的时候，其实有没有贷款我都建议最好找一个安全的第三方啊。你因为买房之前基本上要给定金，一般来说你给定金的时候他去都会签一些买卖合同啊，约定物业地址、成交金额、交房时间啊、违约金和违约责任等都会涉及到哈。一般都建议大家找一个安全的第三方啊，把钱交给第三方，这会更安全哈。这是一个建议。还有一点就是，你要买房时候看看最基础的，看看这个房产产权证和房主是不是一个名字啊，仔细看一下，然后看房产的性质，比如说它是不是经济适用房啊等等，这些房产性质也是影响到咱们这个房子以后的价值，包括一些出售或转让的一些细节哈。总的来说啊，新房会更省心，材料先进啊。你居住起来更方便。旧房的话一般来说位置比较好，当地周围配套比较成熟，但是有可能它的管道啊比较老旧，一般你要需要花一些费用来和花一些精力来改造，但改造之后旧房也是很好的选择。这个综合来看看大家的自己的需求啊。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请石浩给我们讲了很多有关于美国波士顿的房产情况啊。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